挑衅也可以算作是控制性技能，而它制造出的效果，除了产生大量的仇恨以外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会让被挑衅的目标失去自主权。在接下来的3秒钟，只能以挑衅者作为攻击目标。而现在无敌醉俊朗加持了骑士精神，挑衅升格为荣誉挑衅，除了产生仇恨倍增以外，强制时间也会增加为5秒。 能免疫挑衅的NPC也不是没有，但古龙拉尔顿并不是其中之一。 被无敌醉俊狼挑衅后，这撕咬向输出OT玩家的一下，立刻扭了脖子， 朝斜后冲出的无敌醉俊狼咬了去。 在发生OT时，立刻使用这种强制性的技能， 这是一个MT控场时经常会用到的一个手段。 这种操作翠豆本也是熟得很， 但问题是在输出刚刚OT的时候， 翠豆的挑衅正处在冷却当中。挑衅这种技能一般来说是不会频繁使用，就要留着冷却状态以备不时之需。但翠豆又要拉仇恨，又想当个输出，为了图省事，这些救火技能都是一耗就丢。 把这些技能都加进去使用，倒也确实可以让仇恨变得更加稳固。如此，从根本上杜绝了OT的可能性的话， 当然也就不会再留什么预防措施。但问题是，翠豆的心思可不是要让仇恨更稳固，他只是想用这些可产生大量仇恨的技能来减少使用仇恨技能的比例， 多腾些公共CD给输出技能使用。结果就导致虽用了这些技能，但他所拉的仇恨也并没有稳到哪儿去，而他打出的大量输出虽然也会产生许多仇恨，但仇恨的计算很复杂。即便是在输出这块，也并不只是就简单的拿着伤害数据去换算。在攻击的过程中，暴击、 出血、下毒、破甲，这各种各样的状况，通通都会产生许多附加的仇恨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翠豆此时拉仇恨的手法，最终败给了疯狂输出玩家所制造出的仇恨，而且他没有留下任何应急的手段。好在有无敌醉俊朗的出手，古龙托尔顿龙头一甩， 扭向无敌醉俊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是松了一口气。无敌醉俊朗此时也已经换了装备，护龙符被收起，骑士剑和盾牌重新拿在手上，和托尔顿正面站在了一起。停止输出，心鲁一面叫着，一边换了目标，开始对无敌醉俊朗进行回复治疗。BOSS被挑衅的状态下，虽安稳， 却也是暗藏杀机，因为这3秒或是5秒的时间里不按正常的仇恨规则走的，所以当3秒或是5秒结束后，仇恨到底会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却很难说。通常情况下， 如果是MT出手， 那么3-5秒里抓紧时间巩固， 保证在挑衅状态结束后， BOSS的仇恨重新回归到MT身上。 而其他人停止输出，当然也是为了不要在这个时间还给MT巩固仇恨制造压力。所以此时其他输出连忙都准备停手，翠豆却是没管。此时他要也是能用挑衅，早把BOSS再度揪回来了。遗憾的是他没有，所以只好用点其他仇恨类的技能，是因为连忙巩固好仇恨， 等挑衅状态结束后，托尔顿的仇恨重新回到他的身上。哪想他这一剑挥出后，竟然是斩了个空。这古龙托尔顿居然是在此时朝旁扭出去几步。别看这古龙身躯庞大，但动作可一点也不慢。这几步一挪，竟然是把翠豆的攻击给躲掉了。如果仅仅是这样，翠豆肯定要立时破口大骂了。 只可惜托尔顿的这一走位躲过的不仅仅是他翠豆的攻击，同时还有几位输出的。 这几位显然都是在新路喊出指示后没来及中断攻击的。但是无敌醉俊郎在挑衅完托尔顿后，就一边防御一边一个走位，托尔顿追着攻击，自然也是有了走位，于是这么一带就把几个输出的攻击也给闪掉了。这无疑也是一个 MT 很正统的操作手法，在救场的情况下尽量将 BOSS 之类带离其他人的攻击区域，毕竟这个时候不一定所有输出意识都那么快立刻停手输出的。所以无敌醉俊朗的这一操作实在是无可指责，就算换作是翠豆自己恐怕也会如此操作，只可惜这一走位连同他翠豆的攻击都给闪掉了，这却让他深恨不已。砰！崔豆此时站位略偏，视角被古龙挡了，也看不到那边无敌醉俊郎又在用着什么技能，只是听着这沉闷的撞击声，应该是用盾牌碰撞后发生的。是在防御，还是在继续建立仇恨？崔豆心下有些慌了。同为骑士，他当然知道使用盾牌的技能中有不少是能产生大量仇恨的，正是 MT 拉怪时用来巩固仇恨的技能。此时无敌醉俊朗如果是在用这些技能的话，难道他是想接下自己的活转为 MT 吗？这怎么能行啊？翠豆心下焦急，连忙也是冲上拳去猛砸。他真是十分想念托尔顿那张丑陋的骷髅龙头，千盼万盼此时托尔顿能在挑衅状态后回头。五秒很快过去，翠豆抢着攻击巩固仇恨，也没顾上走位到托尔顿的前方，他心中早在默数荣耀挑衅的时间。此时五秒一过，砰一声闷响，翠豆直接被掀飞出去，跟着龙尾一甩，追着还在半空的翠豆就冲了过来。翠豆吐血，拉尔顿的仇恨是回来了，但居然是以这样一个让他泪流满面的方式回来的，他太大意了。仇恨回归，意识着 BOSS 就要对他开始攻击，结果翠豆这老惦记着托尔顿的那颗傻头，他竟然忘记了龙的攻击是全方位360度的，他们的攻击方式并不需要直面目标。于是就在挑衅五秒消失的一瞬，托尔顿没有回头，他直接一抬翅。其他输出停止攻击，都站得远远的了，就翠豆还傻站在托尔顿身侧，期待着他的回眸。结果就被托尔顿一个一击给掀飞，跟着这尾巴扫来，还要继续抽他的脸。一击尾击，托尔顿的攻击接连而至，半空中的翠豆也是无奈，只好尽量拿盾牌掩护，这个时候也只能干扛几下伤害，等着落地再赶紧上去反攻。好在仇恨已经是回来了，让他来吃这么几下托尔顿的攻击他还是吃得起的，况且新路此时也已经又开始给他恢复治疗了。砰，又是一声闷响，甩出的龙尾抽到了半空的翠豆，不过他的圆盾早已经抵在了身前，不过这一抽后倒是加剧了他的坠地。但是翠豆早有准备，已经开始瘦身操作，但是就在这时他忽然听到耳边重输出玩家大叫一声靠，翠豆自己的眼睛也立刻就湿润了。托尔顿终于回头了，但是接下来的举动除了哭，翠豆已经找不出别的方式来倾诉了，吐息。这个时刻托尔顿居然用出了他威力最强的一招吐息，这家伙该回头的时候不回头，不该回头的时候他偏要回头，谁这个时候如果再要嘲笑 NPC 智商的话，翠豆相信自己一定会奋不顾身地过去给对方两个嘴巴子。此时出吐息最糟糕，就糟糕在翠豆摔下的地方赫然也是输出们退开站位的地方， 这一突袭过来，攻击的目标绝不会是他一个人。所有人都被突袭喷到的话，那可就糟糕了。看着托尔顿今天高智商的刁钻发挥，再朝着他们这边放几个大范围的攻击，那还不瞬间倒下一片？情况严峻，翠豆知道输出玩家们又如何不知，可是他们躲不了。此时他们距离托尔顿有一段距离，以托尔顿倒三角的吐息攻击方式，众人所处的位置正好是吐息范围的中心，左右前方都被喷，完全无处可躲。指望牧师，牧师心路现在也站在这儿，他自己都是被喷的对象。所有人都绝望了，结果就在这时，他们突然听到那边传来一声嚎叫，这一声不是人为，是系统帮助发出的。这个技能的名字就叫吼叫，不过在骑士精神开启的状态下，却是被称为牺牲吼叫。而荣耀玩家根据这一招的特点，给其起了一个形象的代称，向我开炮。很显然，吼叫是一个性质和挑衅相同的技能，所不同的是，挑衅是对单体，而吼叫是对群体。在开启了骑士精神下的牺牲吼叫，技能所笼罩的范围会更大，范围更大，招到的目标就更多。于是在众多目标的合力攻击之下，就算是骑士这样的防御强势职业，也有可能在一回合内壮烈。牺牲吼叫之名，名副其实。而吼叫所产生的作用不是实现，是次数，次数很少，只有一。在吼叫范围内的目标只会强制性的对目标发动一次攻击，但是用在此时此刻，一击却已经足够。因为吐息是一个持续性的攻击技能，它会造成连续的伤害，但是依然却只算是一击。只是被吐息连续的喷中，无敌醉俊朗还能不能活下来？他不是翠豆，有一身碾压的装备，他这种装备水平在遇到吐息的时候是需要附替来代班接替一下的。就在托尔顿扭头急转，把一口深灰色的龙息喷向身后无敌醉俊朗的时候，所有人都立刻为无敌醉俊朗担心起来。牺牲吼叫，真的要一语成谶吗？